耳边的这首闪着泪光的决定，这是吴佩慈带来的作品。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听看阿牛的《妈妈的爱有多少斤》。 两斤蒜头两块一，马铃薯一块七，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，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擦出油烟迷离，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，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。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。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。终于相信，分手的理由有些困难。

心的在我身边静静坐下来，告诉我未来多精彩。所以你我从此被爱紧紧锁起来，就只能相互眺望，只意交错的感伤。在你我相遇的地方，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在你我相爱的地方，依然有人在唱， 听到这首歌呢，都会想到内地的第一部偶像剧《向爱情进行到底》当中的经典画面。而刚刚的这首歌就是当年这部剧的主题歌，接下来是张靓颖《我是我的》。 天来的舒服，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，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，从荒野传递着音符，散步，轻松踏上我的路，路人向我打招呼，欢迎陪我看日出，没有包袱只有礼物，未来由我来接住，偶尔迷途都不在乎，很知足。快乐是我的原则，多喜欢我独一无二。

凤飞飞的歌今夜为我停留，接下来要听到杨坤的不要告别。说到杨坤呢，2003年的中国内地歌坛属于他的天下没有人会有异议。当年他有包揽各个奖项的最佳新人奖，很多的一些单曲都有登陆到各大排行榜榜首的位置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不要告别。 我只要我的爱人，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，八个你。不要抱歉，不要告别，在这等我飞。有人会流泪，泪黑 想说，想想就好，想让你晚给你环境有一点吵。 打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，想打电话给你怕你说我无聊，想要看你想到疯掉，想不起来的心自己是否潦草，想不起来的心情绪是否浮躁，想不起来的心口我按捺不了，有话想说心情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够明了，想写封信给你说声气象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尾巴，想到地球跑不了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因为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地球跑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尾巴，想到地球跑不了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因为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地球跑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当时的地球跑了、写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啤酒泡不泡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啤酒泡不泡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啤酒泡不泡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同时的啤酒泡吧，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啤酒泡不泡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啤酒泡不泡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啤酒泡不泡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啤酒泡不泡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 惊喜好礼送不停，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双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1666。